茉莉花就成为了我们这班小朋友的一部分。有时我们不在他门口玩，落了街玩都感觉到他跟我们一起，因为事实上有很多游戏通过他的想象变得更好玩，信不信都好。我试过有一次，不止一次，在个街那里玩玩，突然间见到他在我身边，没理由的，我爸妈不给他出来的嘛。于是我就望着他问下他，你是不是茉莉花？他没答我，笑笑口点下头，我都是不信，即刻走去屋企那里望下，喂，他又在入面。于是我又问他，正话那个是不是你来的？他没答我，只是笑笑口拧下头。如是者，我就是又走出街又走去屋企，又走出街走去屋企，我都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是茉莉花。不过这个都不紧要，其他的小朋友都遇过同样的情况。过了大概年龄两年，他爸爸妈妈就将他送入寄宿学校，连放假都不让他回来，我们就再没见过茉莉花。但是在我们黄大仙成长的岁月，他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因为他曾经跟我们玩过一个游戏，到今时今日我都觉得是很重要。我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呢，我想跟那个游戏都有些关系。唯一引到大家笑的笑位。我再讲一次，我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就是因为他跟我玩了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本来我们都懂玩，但他玩得很绝妙。我们小时候就很喜欢储埋糖纸，那些玻璃糖纸，洗干净抹干净整干了，摄入书里夹埋，然后迟些拿出来挤在手掌上，他就自己捏你上来，个个都懂做。但是茉莉花有一次将他的珍藏那一盒糖纸拿出来派晒给我们在他门口那班小路，叫我们放上手上，然后小小地一吹，那些糖纸就很神奇地慢慢慢慢飘啊飘，好像蝴蝶那样。然后他又再给一些，我们又再给一些，我们整条走廊就是这些自由的蝴蝶在飞翔。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不过一定有些根据的。正如艾薇薇所说，自由就好像风那样，是没办法挡的。多谢。 多谢熊仔叔叔。希望这个自由花可以开遍香港和国内各地。这个自由的空气呢，是我们今次艺墟一个非常之主要的元素啦。因为香港是中国最先的一块自由的土地，我们希望这个自由之风继续吹向内地，令到内地呢是更加可以享有这个自由的气息。至少呢，这个草泥马呢不会变成这个濒危动物。如果大家想趁这个草泥马未被这个变成这个濒危动物之前跟它留念，就大家可以过去在我的右手边跟草泥马拍张相，还有那里其实都还有很多的行为艺术在那里做的，包括就是我们放什么呢？放风、放假、放艾薇薇、放赵连海、放所有的在囚意见人士。如果你有我这个同一个心愿，就请去支联会那个摊档那里去签下你们的名字，就是要求释放艾薇薇和所有的在囚人士。当然也都不要忘记5月35号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日子呢，我相信大家不会失约的，在六四维园我们再见的。那是到时呢，我们会，大家都知道我会烧一个吊唁册啦。那在支联会的摊档呢，是有这个六四的签名册是给大家去签的，请大哥花少少时间去签下你的名 字。咁另外咧，亦都喺即係大家見到草泥馬側邊咧，其實我哋仲有一啲嘅行為藝術啦，亦都包括咗大家可以咧係同我哋嘅工作人員啦攞一啲粉筆啦，咁喺個地上邊咧寫下好多即係而家好即係好多顏色嘅一啲嘅名，咁個呢啲名咧全部都係即係四川地震嘅時候咧有好幾千個名啦，咁就係